爱情会忽然出现。 要你说不清。

好像你我心事藏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，but in time. You got to play the game.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好过一个人承担。谁学会笑着感叹，谁学会假装乐观，谁让你认为一定要强悍，不能哭得像小孩，谁说过人生苦短，我们都泪不轻弹。我想大喊才算，怎么到了现在一切变得不自然，你的悲伤不愿意被谁看穿，觉得这样就是失败，宁愿一个人心酸。谁学会笑着感叹，谁学会假装乐观，谁让你认为一定要强悍，哭得像小孩，谁说过人生苦短，我们有泪不轻弹。我想答案，这一切其实没有那么难，人类独有的天赋，这样的礼物证明了我们有情感，听来不算太坏。谁学会假装乐观，谁让你认为一定要强悍，不能哭得像小孩，谁说过人生苦短，我们有泪不轻弹。我想大喊，释放压抑的情感，我陪你走过难关，接受我是有一些遗憾，以后天不一定蓝，正因为人生苦短，泪就停下转一转，跟我大喊，哭出来才是真的勇敢。啊，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五六八八